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4集。传话的内剑瞪大了眼睛， 您说什么？ 没什么。他微微低下头，哀婉地将发梢别至耳后。本宫说不必再准备给母妃的糕点了，用不着了。穆生早上出门之后竟然一去不复返，一整天都没回来。傍晚的时候，妙妙惶惶然跟着柳福一和穆瑶去街上找了一圈，没见到他的影子。他可能听到我们说话了，柳福一下了结论。看了看妙妙的脸，顿了顿，叹了口气。唉，让他静一静也好。林妙妙坐在床边点着灯，一言不发地等到了半夜，呼了一口气，留下了桌上的灯，拉开被子躺在了床上。自打那一次春风一度，她就收了地上的铺盖卷，夜夜睡在他身边。往常这人粘人得很，经常将他搂得喘不过气，他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，主动抱着他。一旦他主动伸手搂他，他便乖得一动不动，任他抱着，像他床上摆得凉凉的大型人偶。今天他的大型人偶丢失了，他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感觉寒意从床板上渗出来，从脊背钻进去，布满全身。盖着被子也抵挡不住这样潮湿的凉。他烦躁地翻了个身，睁着眼睛看着墙壁，感到那霜一样的寒意仿佛渗进了头皮之下，太阳穴鼓胀胀的，那种冷想要从眼眶里钻出来。妙妙将手腕搭在额头上，绝望地想， 我可真出息，居然因为找不到黑莲花而委屈地想哭。 这么想着，门微微一动，有人推门进来了，轻手轻脚地掩上了门。他脸生闭气，心跳在胸腔里砰砰作响。 回来了，回来了。 木生进来，看见桌上竟然点着暖融融的一盏灯，将屋里照得很亮，不由得愣在原地。他悄无声息地慢慢走过去，拿手在那烛火面前虚虚地摸了两下，似乎是想借着这一点微光烤烤火，又抬头去看帐子里的人影。乌黑的瞳孔中倒映着暖黄的火光，安静地看了很久。妙妙紧张地闭着眼睛装睡，指尖蜷着，轻轻搭着手背，指尖冰凉汗湿。木生站在那里，像一抹幽魂，让妙妙担心自己只要一动就把他吓跑了。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混杂着门外冷风慢慢飘散过来。他没有上床来，只是站了一会儿反身出门去了。他在隔间里打了一桶冷水，然后在深秋时节脱掉了沾血的外衣，整个人泡了进去。呼出一口白气，他将脸靠在桶壁上，水珠顺着他的侧脸滚下去，漆黑的眸似乎也涌动着波光。刚才那一刻，他差一点就被那一盏灯融化了。可是他又觉得自己带着刺骨的寒冬夜色进来，背负着杀意和血气，对着那样暖融融的房间和帐子里安睡的女孩，像一种格格不入的入侵。头一次这样憎恶着身上的血气，憎恶自己周身如大雾压境的阴郁，越贪恋他越厌恶自己。林妙妙在提心吊胆的等待中不慎眯了一觉，床脚的铃铛轻轻一响，她才惊醒。木生洗了澡，换了干净的衣服，直到后半夜才不声不响地爬上床，轻轻地躺在她身边。只是这一次她没有贴过来挨着她，中间留了一个人的宽度。他僵硬地躺在床沿上，再翻个身就该掉下去了。妙妙有些躁了，心想这怎么回事啊？ 手一伸，摸到了人，扣住了他的腰。木生感觉到他搂着他，一点点把他往床中间拉。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洗不去的淡淡血气，他眸光一闪，与他在昏暗的光中对视。 弄醒你了？ 没睡。 妙妙侧躺着望他，吃力地把他拉向自己，轻道： 你躲那么远做什么？ 少年翻了个身，几乎将他压在了墙壁与床的那个直角上，捏住他的下巴，眸光深沉。 不想问我干什么去了吗？ 还能干什么呀？ 妙妙任他抬着自己的脸，嗅着空气里漂浮的一点铁锈味，顿了顿，语气轻佻： 杀人放火去了呗。 他忍不住吻在他柔软温热的脖梗上，似乎在急切地寻求慰藉，动作称不上温柔，语气很凉。 怕吗？ 林妙妙将他的脸捧出来，发愁地看了半天。 从你打死水鬼的那一次开始，我不就一直在边上看着吗？你现在才问，晚了点吧。 他戳了一下木生的脸，笑容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。 你又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，怎么这回还矫情起来了？ 少年垂下眼睫。 是呀， 他行走世间这么多年，张狂自负，手上沾满了妖物的血，杀人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儿，从来没有觉得负罪。可是为什么当他这样抱着他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自己罪大恶极，洗刷不净了呢？他不仅没笑，反而愈加低落了。妙妙心里也是一阵挫败，捧着木生的脸在他颊上吻了一下，清了清嗓子道： 我也打死了水鬼呢。 他眨巴着眼睛，学着他的表情，夸张地做了个嘴向下撇的表情。 我也伤心得很呢，我杀鬼了，怕吗子谦？怕吗？ 话音未落，他没忍住笑了场，摸小动物似的轻快地摸了摸他的头发。少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，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，眼里似有亮光在颤。妙妙摸着他的手臂，一翻身搂住了他。 你身上好冷啊。 妙妙哆嗦起来，牙齿打颤。 不会用冷水洗澡了吧？啊？ 木生没出声，将被子往上拉了拉，盖住了他的背。妙妙将热乎乎的自己展开，妥妥帖帖地将他抱着，将全身的温度传递了过去。 你下次再用冷水洗澡，我就不抱你了。冻死人了。 木生顿了一下，微凉的唇顺着他的脖梗向下吻。林妙妙觉得他和木生就像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，他把蛇揣热乎了，他活过来了，就开始在他怀里乱钻乱咬了。他往下吻到了他的小腹，吻越来越炙热，带着颤抖的呼吸，手伸到他背后，熟练地将他背后的系带抽掉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